是北京时间7点整。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我是奔驰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宝马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保时捷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13811110695。 儿子结婚找伴酒心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新华社消息，记者16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按病种收费的病种数量，合理确定具体病种，重点在临床路径规范、治疗效果明确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领域，推进按病种收费工作。通知公布了320个病种目录，供各地推进按病种收费时选择。通知明确了规定，2级以上公立医院都要选取一定数量的病种实施按病种收费。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地区，2017年底前实行按病种收费的病种不少于100个。房山网消息，房山休闲农业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示范区，比如物联网打造开心农场，点开电脑鼠标给大棚里的农作物浇水施肥，进入手机 APP 随时随地就能实现观察瓜果蔬菜的生长情况，农机作物融入休闲观光农业，利用三维动画、模拟演示等科技手段，巧妙地把农机作业融入到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中，合作社旅游产业得到了发展，还有标准化的休闲采摘园区等等。未来房山将坚持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农发展，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打造高端都市现代型农业。 周新闻，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月17号，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主持召开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大会，对本市换届工作作出人事安排。保定市委组织部调研员、部务会成员李希谦，保定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处长齐辉及我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席会议。1月13号，国家卫生计生委规划与信息司司长侯岩一行到涿州市就质子肿瘤治疗中心设备配置问题进行调研。河北省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张少莲，保定市副市长张立涛，涿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宇，副市长赵玉芬，京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刘杰及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调研。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不同的生命追逐同一份希望。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03123800612，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 我是陈斌， 我是季海星， 我是张艺亚， 是张磊。 在此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你， 等着你。

徐雅的第六感，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SHE 演唱的《不想长大》。我想有这种想法的人应该有很多吧，都想要回到曾经单纯的美好。小时候的不高兴或许只是因为没有买到心爱的玩具，最严重的也不过就是考砸了，远远不像成人的世界那么的复杂多变。只是再如何不想长大也莫不过时间，就连唱这首歌曲的女生也都为人妻为人母了。继续来听老狼《爱已成歌》。 当爱已成歌，唱歌的人已变成风景，美丽的往事飘零在行人匆匆眼里，谁能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偶然的天晴，偶然的谈起旧日电影，相爱的人在黄昏像童话一样别离，别离在我们脸上写下人生无常，将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上面，让我们心醉到时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将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漂流在四方的痴心上面，让我们心碎了似水流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当爱已成歌，唱歌的人已变成风景，美丽的往事飘零在行人匆匆眼里，谁能把一支恋恋歌唱得依然动听。偶然的天晴，偶然的看起旧日电影，相爱的人在黄昏像童话一样别离，别离在我们脸上写下人生无常，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上面，让我们心碎的时间，让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醉的似水流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醉的时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醉的似水流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 或许当初有很多人在听到老狼的时候没有民谣的概念，只知道这些歌曲很好听，很纯粹，很清新，很舒服，抒发着浓郁的校园的情怀，仿佛就是为自己这一代人而写的。即使后来知道他叫老狼，没有深深的迷恋，却对他的音乐有无法解释的依赖。而老狼以及他的音乐也陪伴了很多人的校园时代以及青春年华。继续来听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北京晨报消息，据市人大代表、大兴区委书记韩旭祥介绍，今年大兴区将在北京新机场周边完成1.4万亩绿化造林工程，同时将启动编制新机场交通干线绿化规划，包括京开高速、京台高速、京霸城际高铁等11条道路沿线，将被打造成新机场绿色廊道。据介绍，1.4万亩绿化工程主要集中在机场周边的南五镇，包括礼贤、榆筏、魏善庄、安定、杭各庄，主要区域在经济交界处的永定河沿线，预计在开春后的4月份即可动工。中国新闻网消息，北京拟立法对现有的体育场馆、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场地设施、中小学校场地设施以及商业性体育设施创设有序开放的制度。草案提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体育场地设施，按照资源共享、互惠互利、互助合作的原则，对专项的社会健身组织、健身团队和本社区的健身社区组织、健身团队和本社区的健身社会组织、健身团队有序开放。此外，草案称，使用这些场地设施进行健身活动的健身社会组织、健身团队应当支付适当的费用，并遵守有关规章制度，不得影响开放单位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 桌中新闻，桌中新闻，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月16号，涿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宇在市政府办负责人的陪同下，到市政府服务中心调研。陈宇一行视察了市政服务中心、国税、地税、人社、工商、执法等办事窗口，与窗口工作人员和办事群众就服务内容、办理对象、审批流程及办结时间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和了解。善无界，爱无疆，爱心汇聚，情暖万家，由涿州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民政局主办，市广播电视台承办的德信涿州善爱万家大型公益活动，从去年到今年已经走过了2个年头。在这2年里，公益活动爱心人士将爱心送到贫困家庭手中，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不同的生命追逐同一份希望。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03123800612，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 我是陈斌， 我是季海星， 我是张艺亚， 我是张磊。 再次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你， 等着你。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FM 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便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欢迎来到今天的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好像一听声音你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邓丽君的歌了，这首歌名字叫做独上西楼。邓丽君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位天后级的人物了，甚至可以说是亚洲的第一位天后啊。她从离世一直到现在，曝光率和影响力从来都没有降低，而后人翻唱者也有无数。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最火的翻唱者王菲。王菲至少出过四张翻唱邓丽君的专辑。而最神似邓丽君的翻唱者呢应该可以算是梁静茹了。梁静茹呢也被认为是小邓丽君啊，也是翻唱过很多她的歌曲。那么除了这两位女歌手以外，还有一位最新鲜的翻唱者哈，可以说是在09年之后吧迅速火起来的刘惜君。他是在09年参加快女比赛的时候翻唱了《在水一方》，而且凭借着出色的表现获得了全国五强。而最意外的翻唱者呢，你肯定想不到，是摇滚的一位神级的歌手崔健。邓丽君的情歌和崔健的摇滚乐看起来好像是完全不搭界，但是又被一首《小城故事》联系到了一起。我觉得感兴趣的听友朋友可以去找来听一听哈。那么这时间我们继续为您送上好音乐，听到的是来自羽泉《最美》。 哎，最美送给你们。啊！

凡九九听众订购还有好礼相送，请加微信号华慧家新风系统首字母。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星辰多年漂泊，日夜餐风露宿，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饮尽那份孤独，抖落一地的尘土，踏上遥远的路途，满怀痴情追求我的梦想，三百六十五日年年地度过，过一日心一程，三百六十五里路呀，夜过春夏秋雄心从来没有消失过，即使时光渐去依然执着，自从离乡背井已过了多少三百六十五 这首歌来自文章三百六十五里路， 这里是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365公里路呢，是歌手文章在84年10月份的时候发行过的一张专辑，而当年他就是凭借着这样的一张专辑唱响了整个台湾。但是一直到1990年，在台湾已经闯荡了5年的文章才终于踏到了内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当年好像是以《我和风》还有《自己的天空》这两首展现了自己的洒脱，还有他非常从容的演绎风格。但是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一步显然是来得有点晚了。因为当时的内地乐迷呢，早已经不把港台歌手当作是3头6臂的神仙了。随着改革开放的程度加深，已经好像是有点见怪不怪的意思了哈。这是为您挑到的歌曲，来自李玟，《月光爱人》。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

北京雪都滑雪场，冰雪王国，亲民价格。关注雪都滑雪场微信公众号，在线自助预约。来吧，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吧！欢乐热线5166-7976，5166-7976。 妈妈，我要去雪都滑雪。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FM 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枕难眠，很多朋友都会有失眠的症状。长期失眠呢，大脑得不到足够的休息，可能就会出现头疼、记忆力减退，甚至是食欲不振等等一系列不好的现象了。处于压力之下的睡眠会让身体分泌的抗压的荷尔蒙，血管当中的脂肪和糖分也可能会迅速的增加，让大脑迅速得到精力。所以如果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一个抗压的状况当中呢，就会很容易产生疲劳，那么免疫系统也会下降， 所以我们的和你去吹风今天呢就特别的想告诉你，如果遇到压力的时候呢，一定要可以采取一些小方法哈，比如说慢慢的用腹部来呼吸，让自己的心跳速度不要那么的快，肌肉放轻松，那么荷尔蒙对身体的影响呢自然的也就会降低了。好，音乐永不停歇，继续为你放送好歌。 星座告诉我，我一定要克制你，结果反被你占了一局。原来你只想要玩玩而已，趁着时机你说好山好聚。乱了，我真的乱了，怎会是这样？说不离就不离。乱了，我真的乱了，怎会是这样？说放弃就放弃。昨天你还说要好好的相聚，今天你就要我好好的休息。我穿什么东西让你回来又回去？到底是谁付出的不够彻底？

到成熟的辛苦，听不见世界的忙碌，梦穿着无忧无虑的制服，在心里长成一棵树。 这首歌收录在杨丞琳2006年的专辑《遇上爱》，歌的名字呢叫做《庆祝》。平时我们庆祝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就会特别好玩哈，比如说当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哈，林丹在羽毛球男子单打决赛当中夺金的那一瞬间呢，他兴奋地脱下了鞋子，用抛鞋子给观众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庆祝。当然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就是在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哈，当时武力科科也是采取了撕衣服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庆祝。当网友们说他这个有一点点不太礼貌的时候呢，科科也是在这个微博上跟听众说，那是你没有夺冠，如果你夺冠了的话，可能你就不只是撕衣服了。也都是蛮有趣的哈。那么这个时间也是想问问你，当你碰到什么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你庆祝的方式又是什么呢？好了，那么今天的和你去吹风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为您送上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庾澄庆，想念你。祝你一整天都有一个好心情，明天再见。 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每个想念 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痛得不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最爱你，你相信吗？